得越来越漂亮。若你问我台北哪里好，我该怎么介绍？一百零一个原因，打问号，会通通都有。微笑的力量，与你说 hello。裹着麻辣豆腐最臭，人人都和谐，人人都礼貌。这第一方面，流行的科技配一碗牛肉面，垃圾不落地资源回收，这里的音乐播放给全球。跟着呼喊，支持哪一个球队？ Spinning power 力量哪个全垒？2010世界光亮回，这里继续我们加油，台北万岁！ Come on， 台北万岁！Come again girl， Come again y'all， Come again girl。